二，绘画，一。 你怎么了？ 我头疼，咳嗽。 几天了？ 昨天上午还好好的，晚上就开始不舒服了。 你吃药了吗？ 吃了一次。 你把嘴张开，我看看。嗓子有点红。 有问题吗？ 没什么，你试试表吧。 发烧吗？ 37.6度，你感冒了。 要打针吗？ 不用，吃2天药就会好的。 二， 王兰呢？我一下课就找她，找了她2次都不在。 她住院了。 病了吗？ 不是，她受伤了。 住哪个医院？ 可能是3医院。 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伤得重吗？ 还不清楚，检查了才能知道。